曾经是立法机关不可或缺的声音，颠覆议会文化，提高议事质素，前无古人，睇怕都后无来者。玉敏议坛搞事录，经典重温。 嗱，你个 话俾香港，除咗搞革命冇第二条路嘅，唔系掟你鸡蛋啊，就嚟掟你汽油弹啊！话俾你听，林郑月娥，唔好以为好得意啊！继续讲添啊，废柴， 我哋一模一样嘅， 讲嚟讲嚟，我又开会嘅时候， 玉敏议坛搞事录，经典重温。全新制作配上中文字幕，逢星期二晚上10点播出，请付费支持，多谢大家。我是杜汶泽，你仲唔课金？ 嗱，所谓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咧，就系呢个境外勢力在在地的協力者，國民黨、民進黨認為這個境外勢力的在地協力者、就是國民黨。國民黨率先就這個烏克蘭局勢、表態，就是說類似今日烏克蘭就明日台灣。但是你蔡英文在這個烏克蘭局勢緊張期間，或者俄羅斯入侵的前夕，在這個2月23日就針對這個烏克蘭的最新形勢，就國安單位開會啦，會同這個國安會、國家安全會議，同埋這個參加呢、一個所謂嘅國安會議嘅咧，仲有呢個總統府秘書長啦、行政院院長啦、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啦、外交部長、國防部長、陸委會主委啊、國安局長等等，嗱呢啲咁嘅單位，國家安全局局長陳明通之前係陸委會主委啊，外交部長吳超燮，陸委會主委邱泰三係嘛，國防部長啊邱國正啊，咁啊另外就是行政院嘅即係呢個。總統這個行政院院長蘇貞昌、總統府秘書長李大為，一大班啊，國防、外交、國家安全係嘛？同埋大陸委員會坐埋一齊傾呢個烏克蘭局勢，然後佢作出4点指示。嗱，淨係呢一個動作，咁你民進黨咪又係一樣？今日烏克蘭，明日台灣，咪一樣有呢種咁嘅呢種咁嘅警覺係嘛？唔係咁，你開呢個會嚟咩？開嚟做咩？請問？是吧，所以你怎能够将那个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是吧，这种讲法就是说是中共的认知作证，在台湾在地的这个所谓协力者国民党是吧，因为台湾就是在地协力者，那些网民已经在那里，喂我没有看过这个的，所以我晨早就是讲这个，一定是讲国民党的啦，是吧，这些都算是阴险毒辣。你要壟斷咗成個即係傳識權啊！你知唔知啊？即係你講就得，人哋講就唔得。嗱，你而家唔係淨係講啊嘛？你個呢個動作針對烏克蘭嘅形勢，你總統召集呢個國安會秘書長、國安局局長係嘛？呢個陸委會主委、外交部長、國防部長坐埋一齊喺度開會，然後你提出4项指示，咁呢個咪就係今日烏克蘭，明日台灣咯，係咪？你唔冇呢種警覺，你點會咁樣做咧？係咪？即係當然我哋嘅睇法就係冇烏克蘭事件，台灣嘅安全都係受到共產黨威脅嘅，日日都係 ，OK。但是发生了乌克兰这些咁嘅，即系乌克兰危机出现了之后，或者之前的阿富汗，即系被呢个塔利班啊，即系控制，两件事加埋，喂，咁你就大家啊，即系觉得台湾个安全可虑啦，咁样系嘛？或者有啲朋友 send 信息嚟俾我，哎，玉敏你喺台湾都睇起落都唔系好安全嘅，系嘛？甚至乎即系。我仔喺美国send个信息嚟啊！哇，大佬而家俄罗斯普京打呢个乌克兰，咁即系中共会唔会啊就打台湾啦咁样？咁我睇法好简单啫，要打随时都打得噶佢，系咪？咁就系 打唔打得咁解啫嘛，而家系好简单，佢要计个后果噶嘛，唔会因为普京喂好容易搞掂乌克兰，咁佢习近平就话嗱，你普京都咁容易搞掂乌克兰，我都好容易搞掂台湾，梗系唔系啦，台湾难搞九倍，系咪？个理由好简单啫嘛，你乌克兰系一个陆地嚟嘅 ，OK， 台湾系一个海岛嚟嘅。乌克兰同呢一个俄罗斯系个边界一行过去就系噶啦，系咪？你坦克几快就到啊？几乎就喂距离呢个俄罗斯嗰个国界有几远啊？系咪？啲头啲坦克车开过就系噶啦，唔好话飞弹啊！但系你台湾系一个海岛嚟嘅，大佬，太平洋、东海，哇喂！南海喂，呢一个咁嘅战略形势几重要啊？系嘛？你睇下，行过去就系噶啦。你乌东嗰两笪地方啊，而家话要独立呢两笪地方，卢甘斯克同埋呢个顿涅茨克两笪地方，系嘛？咁你话啦，几乎咁啊？呢啲系咪你几乎同俄罗斯几近啊？你睇，唔系呢啲都系呢一两个要独立嘅呢两个喺乌克兰境内要独立嘅呢两个所谓国家，喂。佢接個邊界接壤就係俄羅斯啊嘛，嗰邊就白俄羅斯，係咁圍住你走去邊啫，係咪？所以即係你如果冇國際嘅澳援，其實呢場戰爭一定係速戰速決嘅喎，係咪？冇得拖嘅喎，點拖到啊？係咪？咁當然你要睇呢個烏克蘭人民嗰個抵抗咯，係咪？即係大家如果記得有部電影叫《Winter on Fire》，係咪？呢部喺 YouTube 都有嘅呢部戲，係咪？即係呢部戲。喺香港我见到一啲网站咪有人话要即系放呢部电影啦，即系支持乌克兰啦，即系我哋香港特别系嗰啲参加过2019年抗争嘅人对乌克兰嘅形势，即系当年即系所谓反送中运动嘅时候，即系大家都有提呢一部戏嘅吓，即系呢部戏就系 Winter on Fire Ukraine's Fight for Freedom 啊，凛冬烈火。乌克兰自由之战啊，呢个纪录片嚟嘅，咁啊记录2013年年尾到2014年年初乌克兰革命发生嘅一系列事件啊，咁亦都记录咗当地民众嘅革命精神啊。咁当时咧，即系个导演咧，喺 Twitter 嗰度写嗰封信就公开声援香港人嘅，即系喺呢部戏即系上演即系之后啦，即系嗰阵时系。都是2019年呢个香港反送中运动如火如荼的时候，咁即系个导演都有写咗封信，公开信嚟声援香港人嘅，所以我哋可以喺啲网上嘅平即系社交平台 IG 啊、Facebook 啊、Twitter 都见到有啲即系香港人即系就呢个乌克兰事件就即系发咗啲文章出嚟，系嘛？或者乌克兰。香港人可以為烏克蘭做啲咩啊之類咁樣係嘛？咁當然啦，呢啲網上嘅言論就除咗呢啲係比較正面啲之外，仲有啲就係比較負面嘅，嗰啲就跟共產黨啊嗰條路線，即係等於大陸嗰啲網站啫嘛。大家你上去睇下啲網民賤到咩程度咧？即係中國人可以睇睇呢啲咁嘅網上留言啊！我哋歡迎啲烏克蘭美女嚟中國係嘛？即系乌克兰女仔系好靓，咪身材又好好，哇！呢、這个男性嗰种即系吓，唔、知叫咩主义啦，系嘛？即系谂起就亢奋，即系喺喂人哋个国家俾人侵略啊！你老尾真系，你都算离谱，系咪？欢迎啲乌克兰美女，知唔知啊？最好啲乌克兰美女过嚟中国，我哋全部都接收，即系咁嘅言论，亦都有啲就。奉呢个普京大帝为偶像，所以你奉得普京大帝为偶像嘅话咧，你就一定奉得习帝为偶像上嘅偶像啦，啱唔啱啊？咁呢啲中国人边有得救啫？你话俾我听。所以有啲人即系而家应该要打破一个迷思，就话中国嗰个经济改革咧，系嘛？同埋你个经济起飞之后咧，就会即系产生一个中产阶级社会，系嘛？或者公民社会啦，咁跟住大家就要即系。希望会有政治自由啦，咁样以前我都系咁睇嘅，错晒。中国而家嗰啲人咧就系中意做奴隶，坐稳奴隶，系嘛？最紧要就揾钱，系嘛？ 有崇拜冇同情，有钱嘅人歧视冇钱嘅人，冇钱嘅人歧视比佢更穷嘅人，呢、这个就系中国，系咪？所以点解搞到即系、就是、有好多人话自己唔系中国人咧？其中一个原因就系咁啫嘛。其实，咁你话自己唔系中国人，你就大逆不道，屌你！你就系卖国贼啊，汉奸！屌你点做中国人啊，大佬系咪？你喺乌克兰事件里边，你唔系站喺公义啊、正义嘅立场嘅，系咪？包括你外交部系咪？诶，呢个特别军事行动啊，我哋理解呢个俄国即系对安全嘅嗰个忧虑，屌你真系系咪？咁呢啲咪即系俄国好简单啦。而家所谓民主国家由共产国家变成一个民主国家，咁呢种民主系假咁啊，大佬唔系点啊？普京做完总统就做总理，做完总理就做总统，做到佢而家喂都仲喺度好生猛继续做，咁呢个咧？普京大帝好明显就是习近平大帝个偶像嚟噶啦，系咪？所以大家先会有呢种忧虑啊嘛，系咪？咁讲翻台湾嘅形势，喂，今日乌克兰明入台湾，喂呢一、这个所谓诠释权，唔系喺你民进党一个党嗰度噶嘛，系咪？所以换句话嚟讲，台湾其实最危险嘅地方喺边度咧？就唔系而家发生乌克兰事件咁，大家又忽然间醒啦，系嘛？啊，发生阿富汗即系沦陷嘅事件，大家又忽然间醒，系嘛？啊，香港呢、这个反送中运动，喂，国安法，咁台湾人又忽然间醒啦，系嘛？唔系咁啊！台湾最大嘅危机就系你冇一个共同嘅意志啊，喺对抗外侮或者对抗呢个境外敌对势力嘅军事威胁嘅时候，你冇共识啊，大佬，系嘛？屌你咩？你两个党系互抽后腿。当然一个已经控制咗成个国家诸言嘅话，就要将呢个国民党消灭为止。其实佢嘅目的系要消灭国民党嘛，咁佢咪变成第二个国民党咯，一党独大咯，系咪？咁你国民党老实讲，你又愚昧，又不敢反中反共，系咪？屌你系死得噶喎，系咪？好啦，喺呢啲问题上边，嗰、那个话语权一定系喺呢个民进党嗰度嘅。仲有喂，而家已经系就而家选举季节，系嘛？佢一定系会操作呢个乌克兰事件，利用乌克兰嘅危机咧，就去继续打压你国民党。所以国民党而家咧系要企得好硬嘅，行出嚟就系你抗中保台，我要反共复国。如果你唔系嘅话咧，国民党一定瓜嘅，必瓜无疑。系嘛？喺而家咁嘅形势底下，咁但系国民党瓜唔紧要啦，咪一个党瓜啫，系咪？系咪？你咩百年政党都冇用嘅，缅怀过去历史都冇用嘅，你而家系唔掂就系唔掂啊嘛。咁但系问题就系台湾嘅安全点咧？单靠你民进党，台湾嘅安全点咧？喂，你大家一发生事嘅时候，一有军事威胁嘅时候，大家各说各话噶嘛，系嘛？你我好留意呢边嗰啲传媒啲舆论。哇！大佬一出现呢啲问题嘅时候，就其实佢唔系去批评呢一个俄罗斯啊！屌你真系，佢唔系针对俄罗斯嘅形势就话嗱，即系我哋都可能有，我哋都会有呢个所谓军事威胁噶，系咪？佢唔系因为咁样去凝聚全民嘅意志，而系要分化。屌咁，如果人哋要打你，你自己喺度分化，咁边有得打嘅啫？死紧嘅基本上系，所以咧。这个就是台湾不安全的，或者有些人认为台湾比香港更加不安全，香港已经是大局已定了，是吧？那你自己做一个选择，你要留下留下，要走就走，是吧？很简单，你做顺民你就留在这里，是吧？搵食做个人而已，是吧？但台湾不是嘛，会死人的嘛，是吧？香港都是死人的了，坐监嘛，是吧？大把人去坐监嘛，要，是吧？你话如果发生台海战争，对台湾个经济个冲击有几大啊？但系真系好难想象。你家个乌克兰危机已经搞到台积电日日跌，呢个系台湾嘅护国神山。今时今日，你台湾对外贸易最大嘅出口国就系中国，1700多亿美金嘅顺差，系咪？咁大陆而家唔喐你。就是因为佢都仲要靠你台积电提供呢啲晶片，系咪？咁一旦佢搞掂咗你台积电之后，系咪？ 咁佢真可以喂封鎖你台灣海峽，你乜嘢嘢都唔需要，唔俾你入去大陸，咁你瓜得噶啦，係咪？唔好講軍事，所以台灣好危險，真係唔係講笑。即係我覺得台灣危險嘅原因，我發覺呢度嘅執政嘅人同埋在野最大嘅政黨真係好不堪，真係噶老百姓係好可憐嘅。可憐嘅地方係佢唔知道佢自己，屌你真係好危險。你哋靠呢兩個黨係咪瓜得啊？唉，講講下扯遠咗。今日烏克蘭，明日台灣，其實日日都係台灣有呢種咁嘅情況出現嘅咧，日日都有呢種危機感先得嘅，係咪？同埋你而家面對呢一個咁強大，係咪？同埋咁霸道、咁唔講理嘅殘暴政權，係咪？你真係如果凝聚唔到全民嘅意志，你好難同佢抵抗，係咪？當然台灣有個優勢就是個戰略地位，係咪？烏克蘭就好輕易可以俾俄羅斯搞掂，係咪？只要佢喂無視你國際嘅制裁，同埋佢藉著呢、這、一個即係烏克蘭入烏克蘭呢個軍事行動，亦都做俾你美國佬睇，咁係咪挑戰你就係咁啫嘛？咁你吹得佢漲咩而家？係咪？你真係吹佢唔漲嘅，係咪？好咁啊，今日講到呢度。記得交台費，多謝大家支持 My Radio， 拜拜。